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虫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正响度吹紧水嘅时候，部车就停咗落嚟啦。茶叶佬嗱嗱声叫我哋落车，要去遮龙山咧，响呢度落车就最近啦。除咗我哋三个同茶叶佬，仲有两个当地嘅女人落咗车，一个三十几岁，孭住个细路，另一个咧十六七岁，都系头戴包巾，身穿绣花围裙嘅。佢哋身上嘅服饰都系白底，当地人呢以白为贵，应该都系白族噶啦。不过呢啲少数民族并唔系我哋想象咁嘅，成日都着到花呢花碌，唔系节日嘅话咧，系唔会盛装嘅。加之依度各种少数民族都有，有时候咧真系唔容易分辨出嚟嘅。我原本咧就唔想同呢啲人一齐行嘅，但系茶叶佬咧就鬼咁热情咁话俾我哋知，响人烟稀少嘅地方咧要结伴而行，互相帮扶照顾，呢、这个咧系当地嘅习俗。杨树理以前工作嘅时候，经常同美洲土著人打交道，知道呢啲当地嘅习惯，外来人最好就要遵守，唔系嘅话咧就好容易会发生不必要嘅冲突。于是咧，我哋就同呢三个人一齐行啦。呢、这个地区全部都系高山深谷，人烟稀少，山林重重，崎岖嘅山径，盘旋曲折。原来落车嘅地方啊，离遮龙山仲有好远嘅路。我咁先至心谂啊，好彩系冇同呢啲当地人田鸡过河，各有各硬啫。唔系嘅话，真系米洗之揾啱条路啊！向山里边行咗两个几钟，终于到咗遮龙山嘅山脚。依度并冇咩民居村寨，剩得啲采石头嘅工人住喺远少少嘅地方。山脚净系得一间客栈，系专门招呼嚟呢度做茶叶生意嘅人。同我哋一齐行嘅两个白族女人就系呢间彩云客栈嘅主人，响外面买咗嘢翻嚟。呢度出山一次好唔容易，所以要一次性买好多嘢，大袋细袋，又带住个细路。我同肥仔学雷锋啦，唔单止孭住自己几十斤嘅装备，仲帮佢哋拎米同辣椒。去到嗰阵已经攰到腰酸背痛了。客栈里面就得我哋六个人，冇其他人啦。当地人好淳朴，外出从嚟都唔锁门，有过路嘅客人可以自己走入去住。缸里边有水，锅里边有米，食饱饮足瞓醒之后，临走嘅时候放啲钱入米缸。咁嘅做法呢已经成为咗约定俗成嘅习惯，从嚟冇人食完之后唔俾钱嘅。臭细路嘅白族女人系彩云客栈嘅侍头婆，系个好后生嘅寡妇。十六七岁嗰个女仔系佢老公嘅妹，汉族人叫孔雀，一对大眼，好鬼死活泼可爱嘅。着上民族服饰，比当地嘅女仔好睇得多啦。遮龙山脚呢，淨係得佢哋依度可以歇脚过夜嘅啫。从依度向南行一日嘅路啊，嗰度有一种雾顶金线香茶，经常有客商去嗰边收购茶叶，每次路过呢实响彩云客栈落脚嘅。侍头婆对我哋嘅帮手就好感激，一入门就同孔雀去煲茶煮饭俾我哋食。冇几耐，孔雀就捧啲茶出嚟招呼我哋。肥仔接过嚟一索就赞啦，啊好香啊！阿妹呢啲系咩茶？系咪云南特产普洱呢？孔雀就笑咗下对肥仔讲啦，唔系啊，呢啲咧系我哋呢度山上生嘅云雾金线香茶，用雪线上嘅水嚟冲，每一片茶叶咧都好似黄金咁嘅，你试下啦，系咪好正啊？ 肥仔就话啦：，哎呀，唔饮都知道正啦，淨係睇边个冲就知啦。 一边噏，一边递烟俾我同茶叶佬，一边饮茶一边食烟，等侍头婆叫我哋开饭。肥仔有心喺孔长面前演下自己嘅学识，又摸咗包红塔山出嚟，对茶叶佬讲：， 老细，你知唔知啊？食烟都好讲究配搭嘅，我哋啱先食云烟呢，依家再换红塔山，呢隻呢又唔同味嘅噃。呢、这个响北京呢就有个名堂嘅，叫做塔山唔倒，云常在啊。 孔雀对肥仔嘅香烟理论唔感兴趣，之但系对我哋嘅捕虫网就好好奇，佢就问杨雪莉啦。 是不是去遮龙山那边捉蝴蝶啊？ 杨雪莉不愿意呃细路女，只好又叫肥仔解释了。我担心肥仔乱噏廿四路出马脚啊，这种煽动革命群众的工作还是等我这个有做政委潜质的人来做呢。于是我跟孔雀讲了，我们这三个人呢是首都来的，在自然博物馆做嘢，专门呢就收集世界上珍稀嘅蝴蝶。呢次专门呢系嚟呢度捉蝴蝶嘅，整成标本带返去北京展览，等嗰啲嚟我哋伟大祖国嘅外国人开下眼界，见识下云南嘅蝴蝶系乜嘢样嘅。唔单止可以填补我哋国家在蝴蝶标本研究领域的空白，还可以为国增光，同埋为国家创收，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，在改革开放的新长征路上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辉煌。从所有角度来讲，这件工作呢于国于民都是千秋伟业，是一项具有战略性高度的尖端科研工作。其意义啊，同人类登上月球都是差不多的。想不到我这一番话，不单止孔雀听到好激动，就连肥仔和茶叶佬都听到呕了。茶叶佬就问： 哎呀，你老板啊，咁嘅事真是不得了呢。我话胡师傅啊，蝴蝶仲有咁大价值嘅呢？我连茶叶生意都唔鬼做啦，同埋你哋一齐捉蝴蝶呢？你哋话好唔好呢？ 杨雪莉戴住太阳眼镜，响一边听住我同孔雀车天车地，忍唔住啊笑咗出嚟啦。睇佢嗰个样啊，真系有几分似国民党嘅女特务啊！佢嗰个样啊，好似正喺度笑緊我，睇下我点样收科咁。喺我心諗弊家伙啦，呢次吹水吹过龙添。即刻对茶叶佬讲啦。 呢、这个嘛，革命工作呢就唔分高低贵贱嘅。只有革命分工唔同。做茶叶生意又好，捉蝴蝶又好，都系为咗四化建设添砖加瓦嘅啫，少咗边个都唔得㗎。 我哋都系社会主义嘅螺丝钉。如果老兄你放低咗本职工作去捉蝴蝶，咁我哋全国人民都唔系淨系睇蝴蝶唔飲茶㗎嘛，你话系唔系啦。其实外国人都好鍾意飲茶㗎。茶文化呢就源远流长，喺全世界都有广泛的茶文化爱好者的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克鲁克亲王就好喜欢品茶的。所以说呢，茶叶买卖同样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来的。这阵时呢，侍头婆叫孔雀去帮手开饭，我趁机收声，求其吃那些东西，就一支冷行出客栈，用望远镜观察遮龙山嘅形势。只见最高嘅山峰直冲云霄，两边全部都系陡峭嘅山崖， 连绵起伏，睇唔到尽头，亦分辨唔出山顶到底系白云呢，定系积雪。依度嘅云雾好多，而且层次分明。山腰度就开始有丝丝缕缕嘅青烟薄雾，越往高处云团就越厚，都被高山拦住聚埋一齐。山体系浅绿色嘅花岗岩，整个遮龙山嘅主峰就好似系白冠绿甲嘅武士企喺林海之中。山下林海茫茫，薄布山林千姿百态，一派美丽嘅原生自然风光。呢附近嘅山川河流同人皮地图上嘅描绘大致相同。就响呢座大山林海后面嘅山谷深处，就系我哋要揾嘅献王墓。至于墓里面究竟有冇毛尘珠，实在就冇任何嘅把握啦。谂起嗰啲邪恶嘅虫术，仲有路上嗰个石涌之中密密麻麻嘅虫，心里头对献王墓不免产生咗一啲畏惧嘅心理。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啦，已经到咗遮龙山前面，咁就系有进冇退，后边嘅事只要祈求摩金祖师嘅保佑啦。茶叶佬听日一早就要出发去收茶叶，食完饭之后就直接入咗里面揸紧时间瞓觉。肥仔同杨树利食完饭亦都出嚟夸下，同我一齐抬头望住前方嘅大山。响倒献王墓之前，点样翻过呢一座高耸入云嘅遮龙山，就系一大难题啦。睇到咁险峻危峨嘅山势，我哋三个都系愁眉深锁。之前盲佬帮我哋揾咗个当地嘅向导，要历尽艰险跋涉先至可以翻过雪山。如果冇向导带上山，系好危险嘅事。但系我哋啱先问咗彩云客栈嘅老板娘，上过呢座遮龙山嘅当地人早就死晒啦。同埋近年来全山上闹鬼，根本就冇人再敢上去。正响我哋苦无对策嘅时候，突然听到孔雀讲：想去遮龙山嗰边山谷捉蝴蝶啊？遮龙山下边有条隧道，可以坐竹排顺流从山里面穿过去，唔使翻山噶。不过呢，入边死咗好多人，成日闹鬼噶。人皮地图上标咗两条路线入松谷，一系从遮龙山嘅风口爬过去，其二系沿住蛇河绕过遮龙山。嗰条路线要穿越一片响澜沧江同怒江之间危机四伏嘅原始森林。虽然响地图上直线嘅距离唔算远，但系入过原始森林嘅人都知道，实际上走起身要比原先嘅路程长十倍，甚至系二十倍。而且有啲地方呢有沼泽嘅。呢两条路线都唔好行，相比之下都系爬过海拔3000米以上嘅遮龙山啊稳阵啲。但系响冇向导嘅情形下，冒险爬过雪山都唔系讲玩嘅。搞唔好啊，出师未捷，全部都死响山上边。家阵听讲仲有条近路，即刻就问孔雀究竟系点行。孔雀淨係知道一啲，我哋只好去搵士头婆打听啦。士头婆话俾我哋知，遮龙山嘅底部有好多密到好似蜘蛛网咁嘅山窿。遮龙山呢，当地人就称为哀藤，係吉尾龙嘅意思。呢啲山窿传说都系古时候先民开凿嘅，以前有叛乱嘅土匪占据响里头对抗官军，官兵对山内复杂嘅地形都束手无策，只好将所有嘅洞口都用石头封死晒，将里面嘅人都监生咁困死响里面。以后每次到咗撒海会嘅时候，将耳贴响遮龙山嘅岩石上面， 就会听到山体中传来阵阵绝望的哭喊声。当然啦，这个只是当地民间流传一个传说。至于山窿是边朝边代修建，边个建造的，有什么用途，里面的匪徒是什么人，是不是当地少数民族反抗压迫剥削揭竿而起，定是怎样呢？今日就已经没人讲得清楚了。直到近几年，有人采石发现了一个山窿，里面有溶解的石灰岩，还有一条地下河。这条河一直穿山而过，流入遮龙山另一边的蛇河，水深足够撑竹排的。有这条水路，就不用担心在中横交错的山洞中荡失路了。由于地形平缓，水流亦不急，去的时候可以等竹排顺流而下，好悭力的。回来那阵呢，就要嘥啲力气撑竹竿回来了。总之比从山上爬过去就要方便好多了。最后老板娘交代我们，从那里过去虽然是捷径，但是山洞里面有好多奇形怪状的尸骸，冇人知是咩时候死在那里的。胆小的人呢，是好容易被吓亲的。之前有几次有人放过竹排穿过山洞，但是一来那边的松谷有好多瘴气，二来那边冇人烟，过去那边都冇咩意义，已经有一段时间冇人过去了。如果我哋想行近路要小心啲先得。我对侍头婆讲啦，咁就唔使担心，我哋去嗰边嘅山谷捉蝴蝶做标本，系为人民服务嘅。我哋都系共产唯物主义者，点会怕死人呢？既然有近路，唔行啊，正一系傻仔啊！更何况已经有人成功过过去，讲明里边系冇鬼嘅，有可能呢，只系古时候先民墓葬之类嘅遗迹啫。我想起啱先入门的时候见到门口有军列属的标志，就向侍头婆打听下了。原来孔雀的阿哥，亦即是侍头婆的老公，是牺牲在前线的烈士。我咁先想起，到依家南疆战火都仲未熄灭，呢次嚟云南有机会要去烈士陵园睇下先得，唔好淨係挂住发财就忘咗本了。另外我同侍头婆商量咗下，睇下附近有咩人有猎枪，我哋呢想租几支旁雅身。侍头婆叫孔雀喺里面间屋抄咗支剑威气步枪出嚟，係一支打钢珠嘅气枪。当年孔雀阿哥仲在生嗰阵，经常孭住呢一支气枪入山打雀嘅。侍头婆心地好好，我哋帮过佢忙，免费将枪借俾我哋用，亦唔使押金，返嚟嗰阵还俾佢就得啦。我有啲失望啊，本嚟觉得最起码要搵支相同猎枪，呢种打雀嘅枪同玩具差唔多。但係接过嚟一睇，发觉呢支系坚嘢，保养得好好，而且唔系普通嘅小口径，可以打中好钢珠，射程远，枪身亦都够稳，咪话打雀啊，打狼都得啊。唯一嘅缺点就系只能够单发，打咗一枪之后就要重新装填先至用得。依家有好个冇啊，一时之间响附近都揾唔到更好嘅枪械啦。于是我将枪劈咗俾肥仔，等佢熟悉下支枪，剑威呢就暂时归佢用啦。我多谢个侍头婆。当晚三个就在彩云客栈里面过夜了。这晚呢，我和肥仔都睡得好冧，什么都没有想，将一路以来的奔波劳苦彻底地抛开，一觉睡到天光。杨雪莉扯住我们只耳叫我们起身，我们先至极不情愿地起身。好了，经过一晚的休整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实质性的行动了。咁欲知后事如何，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